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57集，陈大老卷22，冉姐，电脑给我。下，医院，曲太太也在何奶奶的病房门外。他今天来看何奶奶，只是他们没有进去，因为一行十几个医生正围在何奶奶的病床面前，似乎在讨论什么。走廊上也停了一堆护士医生，一个个兴奋地讨论着。何家人都停在了走廊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曲太太跟何母之间的交情挺不错的，看到这场景，不由低声询问何母这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听护士说好像是两院联合会诊。 何母迟疑着看着病房内。 放心，一定没事的。 曲太太安慰何母。 姑奶奶没事吧？ 何奶奶重病住院，何家的一群亲戚也知道了。与此同时，何景欣的事情也没有瞒住，这会儿来看何奶奶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亲戚。何晨的舅妈提着水果看向病房的方向，何母摇头，目光一瞥看到了从后面来的何晨，他连忙开口： 小晨。 何晨看着满走廊的人，没有什么其他反应，只是走过来。 啊，等医生出来就能进去了。 何母小声地对他说。一行人没说几句，里面的一群医生就出来了，为首的是两个中年男人，其他人都十分敬重地站在两人身后。这两人的胸牌上都挂着职位，左边那人胸牌上写着职位院长，右边那人胸牌上写着职位院长，只不过一个是人院院长，一个是医院院长。人院是大部分人选择的就医的地方，医院就有些恐怖了。不说它是成家实验室旗下的，别说京城跟国内，就连国外也有无数人排着队预约医院的专家会诊。这大概是普通人对成家势力的第一印象。身后跟着的医生一个个的不是主任医师就是副主任医师，都是在内科颇有建树一号难求的人物。这群医生雷厉风行，脚步生风，口里的专业名词一个一个往外冒。刚刚何家人没有看到为首的两个医生，眼下看到整个人都有些懵逼。连何晨的舅妈都暗自震惊，托何景欣的福，他也是个公务员，虽然不知道京城内部水的深浅，也知道程家是个什么势力。何家的亲戚都传言何家不行了，凡是官场上的亲戚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何家过分接触。何晨舅妈家也没有跟何家来往，但舅妈念着何景欣的人情，避开家人来看望何奶奶。谁能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两大院长？何家一众人不敢上前搭话，人院的院长不说，那位程院长却不是一般人，在政务处也挂着职位的，能请动他可不容易。就在一行人不敢说话的时候，程院长看到了靠着墙站着的何晨，他脚步一转，直接走到何晨面前。 啊，何小姐，三少今天没时间，您奶奶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反馈回去了，您且放心。 何晨看了病房一眼，朝程院长点头。 谢谢。 啊，不用，这件事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说。 程院长摆手。之前何晨跟129帮了程家跟研究院不少，程家人都记着呢，更别说这件事是由秦修晨开的口，程院长更是不敢耽搁。 妈， 奶奶这边您看好，我还有其他事儿。 有程院长在，何晨也不担心何奶奶的病，他跟何母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走廊，去找于贤。走廊上的护士医生也走得七七八八了，何晨的舅妈震惊地看着何晨的背影，手里捏着手机。家族的大部分亲戚都传言何家少了何锦欣这个靠山要不行了，眼下看来根本就是个笑话。双院长，就算是何锦欣在，也不是随意想请就能请的，更别说刚刚程院长口中的那个三少。何晨的舅妈也隐隐认识到，何家怕不是靠着何锦欣，何晨才是那个藏得最深的。他心里胡思乱想着，拿着东西回去准备跟家人说这个消息。下午三点，何晨将车停在了于贤家门口。于贤家的大门是瞳孔验证的，他按了门铃，于贤从监控里看到是他，就打开了门。他到的时候，于贤、秘书还有于贤跟何锦欣的几个死忠部下正围坐在大厅的桌子边谈事情。一二九这条路行不通，他们要另做计划。何晨把背包往桌子上一放，随手拉开了一个椅子坐下，也不参与他们的聊天内容，只是安静地听着。于贤跟秘书说话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看他一眼，见他不反对才接着说下一句。 所以只能另辟蹊径，拿到联邦加密的 S 级封闭资料就能作为参考证据。 何晨不玩政治，听了半天才总结出一句话。 没错。 何锦欣的部下认识何晨，他面前摆着一个电脑，一边说着一边操作电脑，并转过来给何晨看。 问题是这个系统当年是秦家人留下的终极系统，我们要找人破解。黑客联盟你们知道吗？那里的人应该可以，难度系数比找129的人还大，所以一开始我们没用这个方案。现在129的路行不通，我们只能走这个方案。 你确定这里有？ 何晨看着这个繁琐的页面，他看不太明白，只是问道。 没错的，这是稽查部老人才有的端口，是我爷爷当年留给我的，他是整个稽查部如今活着的最老的一个成员，听说何院出事了才把这个给我。 拿着电脑的人严肃地说。何晨抬眸，他按着眉心。 啊，那事情不就简单了？ 不简单。 秘书看何晨的样子，给何晨解释。 我们进不去这个端口，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能。 进得去。 秘书正说着，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道声音。秘书跟何锦欣的部下以为是何晨说的，又解释道。 真的进不去？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不是何晨，声音传来的太突兀，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大门口的方向看过去。门口有两道人影逆光而来，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穿着白色的宽大 T 恤，长发随意地披在脑后，说话的时候抬了抬头，被帽檐遮挡住的眼睛露出来，漆黑的眸底似乎是浸染了雪山的寒气。看到他，何晨直接站起来，把手中的位子让给他。秦冉把头顶的帽子拿下来，随手往桌子上一扔，这才看向拿着电脑的人，伸手敲了敲桌子，下巴微抬，说： 电脑给我。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